张嘴一副面又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四一个，耗尽气力去不可。怀内能多一多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压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说走，一早已拼命推敲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瘾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。 其他的一切，每一种矜贵。